第36章，心若不正，诵经万遍也无功德，心念若正，一念即起，已是功德。若话有企图行善，私因忘报，就算是终生行善，都是只得半善的。如果以钱财济人，若能做到付出金钱而心里没感觉，帮助了某个人却好像这个人不存在，这样就会入了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修行境界了。入了这种一心清净之境，这样一问钱就足以消千劫之罪。若施恩于人而心不忘，或者施恩而忘报，这样即使黄金万两，最后也只得半善。其实讲穿了，行善就是不在自己自身的利益上打主意，如果与自己的利益有冲突时，能牺牲自己而成就他人，表面上来看，虽然蚀底的是自己，受益的是对方，其实最大的受益人都是自己。